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0集《封赏》。李建廷从朕变成了我，孔丘却不能从元府再变成老师。新帝要封戚竹音，除去他所讲的肺腑之言，还因为眼下中伯离北兵强马壮，去都仅靠八大营固守城门，就好比以卵击石。只有戚竹音，只有紧握启东300000兵马的戚竹音，才能跟乱党一较高下。 皇上圣谕册封便已是后代启东，但这爵位实在是太高了。 孔丘不是不明白局势，相反，他太明白了。戚竹音一旦封王，此刻的大周便再也没有能够跟启东形成制衡的军事势力，整个王朝兴亡都将依赖于戚竹音这300000兵马。若是赢了，日后还怎么封戚竹音？他已经到了跟萧方旭一样的位置，不仅无可再封，并且再也没有一个离北能与之相互制衡。李建廷同样明白，可是戚竹音与离北萧氏交好，他手里能给的东西只有这个了。 蛇上有龙泉，杀人不见血。 姚婉玉拿着剪刀把膝上的盆栽裁得很丑。 流言一起就再难根除，新帝重赏贺连侯是时局所迫，他对贺连侯的杀心已定。 我看新帝行事既不像薛修卓，也不像孔丘。 沈泽川俯身拾起掉在地上的断枝。 很有主见， 他初登子籍，已经看见天下山河，哪里还会甘为棋子。他封大帅为东烈王，算是孤注一掷了。府君虽然在镇击雍城一事上略占上风，但也让游坛的位置变得危险。若是贺连侯重刑之下供出他来，那柳州内应就作废了。 日后的柳州新港要祸通全境。 沈德川把断枝丢进庭院的池塘里。 经手银税关系重大，游坛不是好人选。况且薛修卓既然志在查账，就让他专心点，毕竟他家中烂账一堆，我怕他到时候无力自顾。 游坛贪财，这个人用起来方便，但留着就不方便了。沈泽川在绝西最方便的县是西市人脉，可他仍然挑了游坛去跟贺连侯做买卖，这是主君的心思，姚文宇不能深谈。他即便看破了，也不能说破。膝上的盆栽越裁越秃，袁卓道：“ 看葛青青的新消息，薛大已经如愿以偿了。 去都内仓多好的职位，主理都内物资进出，只要有心打点，就能赚得流油。薛大当了一辈子的世家阔少，让他骤然成了落魄小吏，他怎么受得了？薛修卓在对薛氏同族进官加爵一事上格外小心，不肯偏帮薛氏，早就惹得族中非议了。 沈泽川说到这里，看既然追着萧寻在廊子尽头嬉戏。 那日既然看完后便没有再找过你了吗？ 薛修卓行事周密，要杀我便不会留情。就算大事在世，这腿与这毒都无药可解。既然年幼，府君不必再为难他。 姚文宇平静地说：“ 此事无需强求，且看老天吧。” 萧寻跌在地上，又迅速爬起来，兜着草屑就跑。姚文宇松开剪子，并不沉溺于此，继续说：“ 世子身体康健，既不骄纵，也不娇气。我看他天资聪慧，书读得也很好，日后有诸位先生加以教导，必定不负众望。” 沈泽川没有说话，姚文宇便笑了。 他把盆栽送给沈泽川。 夫君还在犹豫？ 沈泽川抬起拿着折扇的左手，指向西边， 天下囚笼。 曲都是天下最自由的地方，也是天下最不自由的地方。 龙生九子都各有不同，离北的狼就只能奔驰在草野吗？世子聪颖，夫君何不问问他自己？ 萧寻玩累了，仍然撑着精神，要沈泽川牵着往回走。他走过池塘，指着水面，对沈泽川说：“ 二叔叔，此乃明镜。” 他把萧迟也叫二叔，萧迟也就教他把沈泽川喊二叔叔。 照镜可正衣冠。 萧寻对着水面，把袍子拍干净。要知道萧迟也这么大的时候，还得追着马驹跑，恨不得成日睡在草窝里。萧寻看着像萧继明，可是据萧迟也透露，萧继明这么大的时候，虽然没有自己会挨打，但也没有这般劲。沈德川便问：“ 你今日来找先生，是想要先生教你读书？” 萧寻点头：“ 读书能明智。” 府里这么多先生。 沈泽川折扇微挑，点向姚文玉的屋子：“ 你为什么要挑这个？” 程峰先生说袁卓先生学问最好。 萧寻停顿片刻，仰头对沈泽川说：“ 我想要最好的先生。” 沈泽川稍稍沉默，接着说：“ 倘若没有袁卓呢？” 袁卓先生说：“骑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” 小寻指着自己：“ 就算要天下最好的先生教，学而自己也要听得懂，不能这样好高骛远。” 他讲话老成，不过七岁，已经远超同龄。府里的先生受姚文玉的影响，没有政务时，偶尔会在庭内清谈。小寻不喜欢清谈，但不论是萧迟也处理军务，还是沈泽川谈及政务，他都会坐在侧旁听。 你这样刻苦，是想要成为最好的先生吗？ 萧寻露出奇怪的神色，他对沈泽川摇摇头：“ 寻儿不是先生，寻儿想要先生。” 他说着，指向费胜：“ 寻儿不是将军，寻儿也想要将军。” 圣贤朝闻席，英豪尽五谷，不论文武，他都要最好的。这是兜揽天下贤能的野心。沈泽川捏了捏萧寻的手，不再说话。新地大赦，六部调动，薛大生至内仓点首那日，在东龙大街上大摆筵席，邀请远亲近邻，狠狠出了口气。他喝得烂醉，有葛青青搀扶着，摇摇晃晃地往家走。 风水轮流转，我是有运气的人，还是家中嫡子。 他竖起手指，对葛青青说：“ 我字平静，平静。薛修卓字言清，言谁的清？” 他拍拍自己胸口，笑道：“ 我的，我的呀，我是他大哥，我就该比他高。” 葛青青跟着摇晃，连声说：“ 是是。”大爷说的是。 大爷。 薛平静大声说：“ 不错，我是大爷，我凭什么要看他脸色啊？他一个庶子，夺了我的家主之位，分家，把我们一个二哥都踢出去，他真是最冷酷无情的人。” 他摆着手，一副薛修卓不堪提起的模样。 你瞧瞧他，一朝成了朝中重臣，却不肯帮衬帮衬我们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 葛青青没作答。 你们都怕他？ 薛平静喷着酒气。 他有什么可怕的？他是见必数出。从前上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个不安分的。 他说到伤心处， 竟然呜呜咽咽的哭起来。 我是他大哥，他凭什么比我有才？家里让他替我写文章，他就是不肯。他当初若是写了，如今我也是重臣。 薛平静越哭越伤心，最终扶着墙壁哇的一声吐出来。 他说我偏宠妾室，荒芜儿子的学业，便不许我们父子再见。 薛平静不顾狼藉，掩面嚎啕。 他真是好狠的心啊，我的儿子即便日后成了不学无术的混子，那也是我的儿子，他夺人子的枉为人。 葛青青宽慰道， 大爷如今也升官了，跟宫中公公都说得上话，自然有机会要回大郎。 薛平静擦抹眼泪，攥紧葛青青的胳膊含恨道， 我看他势累高台，也要看他身跌万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